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年的1月23号起，北京冬奥组委为参赛群体提供抵离行李的运输服务；2022年延庆区滑冰戏雪撒花暖速消费季在今天启动；菲乐和乔丹等多品牌运动鞋不合格。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在北京冬奥组委今天举行的市场开发物流注册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明年的1月23号开始到3月16号，北京冬奥组委将为各参赛群体提供自首都机场至11个场点的抵离行李运输服务。在赛事圆满结束以后，物流工作将会迎来最为紧张的集中回收期，物资的处置工作也将同步启动。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艳玲表示，从1月4号分阶段闭环开始，直到冬奥会结束，将会迎来赛事场馆物流服务的高峰期。在赛事圆满结束以后，物资处置工作也将同步启动。2022年延庆区滑冰戏雪撒花暖速消费季活动在今天正式启动，将会持续到2022年的3月底。活动推出了滑冰戏雪、小院大年、年俗体验、饕餮盛宴、休闲采摘等五大系列的产品。延庆推动前区60多家民宿、200多个民宿院落为广大的游客推出了多重优惠活动和折扣套餐，例如住民宿可以免费得世仆园冰雪嘉年华门票，购全网最大折扣的石经龙滑雪场等景区的门票。本次延庆区还推出了延庆精品民宿100个冬奥人家，为冬奥会时会时的游客提供1000张高品质的乡村住宿床位。2021年仍旧是和疫情战斗的一年。在今年的10月22号起，由于出现了确诊病例，北京昌平鸿福苑社区开始封控管控超过了35000人。这个相当于一座小城的超大社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那作为社区志愿者，黄富小鹏全程参与了22天的封控工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慈的报道。 2021年北京的第一场雪来得特别早特别大。11月6号风雪交加的夜晚，昌平封闭小区鸿福苑冲上了热搜，原因是一辆平板货车被改造成简易舞台，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们领唱，小区居民在各自家中阳台一起合唱《海阔天空》。接到确诊通知后，昌平区将北七家镇鸿福苑小区立刻划定为封控管理小区。社区志愿者黄福小鹏那天晚上加完班正准备回家时，接到了封控通知。他没有犹豫，立刻决定加入此次防疫工作的志愿活动中。 因为平时的工作也跟社区有关系，那肯定这时候需要人手，等来的就是坏消息，阳性，封控。我就给当时的负责人发了个信息，我说有什么事儿您就派给我，什么事儿都行。 黄福小鹏因为组织志愿者们雪夜歌唱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回忆起那天晚上的场景，他非常的感慨。 下雪那天我们演了2场，就是那天的手小关节已经动不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演出条件很艰苦，突然间断了或者声音没声了，然后大家就接过来一起唱，就是有居民给我们蓄电。 经过22天的封闭管控，鸿福苑社区成了北京封闭管控小区的典型代表。封控期间，负责为社区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工作的黄福小鹏说，他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 手机就是基本上挂了这个就响过来，头两天我最多的时候将近600电话，所以我就开始规定自己，就是每一个电话说话不能超过1分钟，必须最简单的语言把这个事儿得接收到，然后把这个事情分派出去。 令人们感到惊喜温暖的是，22天的封控期间，鸿福苑一共有17个孩子降生，许多孩子的父母为新生儿取了象征着健康希望的名字。 这个真是点缀了我们，也鼓舞了我们。 有几个孩子的名字我觉得起得特别好，有一个家长给自己的孩子新生儿起名叫新生，重获新生的那个新生，还有一个叫。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2021年运动鞋比较试验报告。试验报告的结果显示啊，有80款的样品当中，16款样品未达到测试标准或者比较试验方案的要求。其中，乔丹和菲乐等多个品牌产品的标志不符合标准要求。具体来讲，不符合的项目有5项，分别是产品标志、成鞋的耐折性能、外底的耐磨性能等。其中，产品标志不符合的情况最多。其中呢，产品标志不符合的标准要求的样品有迪卡侬的运动休闲鞋、百丽的儿童旅游鞋、菲乐的鞋子和 New Balance 的儿童运动鞋以及菲乐的跑步鞋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的消费者提示信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李旭。李旭你好。 您好主持人。 那这周都给大家带来了哪方面的消费提示呢？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不少家庭为了从小保护少年儿童的牙齿，纷纷开始选购电动牙刷。电动牙刷主要分为旋转式和震动式，对牙菌斑清洁更彻底，对牙齿保护更好。在选购和使用儿童电动牙刷时，需关注以下2大常识。一是选购常识。一，巧选择。尽量选择大品牌震动式，可调节振幅或频率小、噪音小、易抓握的儿童电动牙刷。二，看标识，查看产品包装的标识信息，重点关注产品名称、型号、批号、执行标准、生产厂家等信息。三，看刷毛，要选择刷头刷毛平顺、无毛刺的产品。二是使用常识。一，建议6岁以上儿童使用电动牙刷。一是电动牙刷刷动频率很快，低龄儿童乳牙尚未发育完全，高频震动可能对牙齿造成敲击伤害，影响导致换牙。二是电动牙刷手柄较大，低龄儿童不容易握稳震动的牙刷手柄，易损伤稚嫩的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等等。三是儿童刷牙时容易走神，若牙刷长时间停留在某颗牙齿上，易对牙釉质造成过度磨损。二，要注意定期更换电动牙刷的刷头，可根据刷头的刷毛状态和颜色判断是否需要更换，一般可以3个月更换一次。以上是我局为广大消费者做出的提示，快到2022年了，祝广大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好的，非常感谢李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3，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然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都会鼓掌，伸出你的双手真正的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尽情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看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别灰心，别气